北京体育广播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调频102.5兆赫 ，Sports Radio， 北京体育广播， 我的102.5，北京体育广播。 一起向未来，北京体育广播提示您，现在距离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还有128天。 爱听资讯，这里有。 病毒和人类之间的斗争可就应了一句老话呀，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啊。 想侃体育，这儿也有。 中国足球第一球星那得是高俅，估计水平跟现在梅西差不多。 要说娱乐，这还有 有些明星好像在热搜榜上有房，上个厕所都能上热搜，所以这流量它不一定靠谱啊。 热辣点评这儿全有，就在金戈铁马。 北京时间晚间的5:01，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体育广播双耀之声为您带来的金戈铁马。大家晚上好，我是夏萌。 大家晚上好，我是子昂。 这会儿天气还是非常非常好的哈，但是也要提醒大家，据说今天晚间到明天白天啊，这个小雨又淅沥淅沥的要来到北京城，光顾北京城了啊。 是的， 最近一段时间呢，这个雨水都特别特别的多，所以也提醒大家呢，这两天咱外出的话啊，还是要关注临近的天气情况。另外好像据说这个国庆假期那几天啊，也呢，雨水是挺多的，可能会影响大家出行的这个计划。也希望无论是下雨啊，还是路上遇上堵车了，都希望您呢这个心里不要堵，听一听我们的节目，我们一块都聊一聊。 雨天一定要注意出行安全哈，就不说这个路上的出行安全，大家都有经验了，千万在雨天别去山区玩。 没错没错。说到咱们今天聊的哈，今天晚上呢，这个红红火火的第11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就要闭幕了。一般这个闭幕式上都能看见是个明星走红毯哈，还有在这个闭幕式上的各大奖项都会揭晓。那正好我们就说一说电影吧，聊一聊您最喜爱的一部电影，也可以给我们推荐推荐。正好这个国庆假期很多朋友呢也都不离京啊，就在家里待着。在家里咱干点什么呢？也可以多看几部电影嘛。 是。 说到这个话题，子昂你先来一个，你有没有推荐的电影给大家？ 推荐的，我其实啊，我其实看电影，我觉得我不能算这个资深人士啊，因为看的电影呢，我觉得总片数我觉得算是应该是比较少的。更多的看的都是这个大家可能都看过的院线的商业电影啊，所以说我担心我一推荐吧，大家应该都看过。 没事 啊，但是我说这个还是给大家说啊，就是说还是因为今天聊一聊嘛，就是推荐一部喜欢的电影嘛。那我最喜欢的其实咱们从导演的角度来说，还是克里斯托夫诺兰啊。 悬疑片， 对吧？对，或者说呢，他我也不能说他是一定都是悬疑片嘛，这个他还挺复杂的哈。 是的， 他的两部电影吧，我觉得都特别的好啊，就是给我的整个的这个世界观都造成冲击了哈。一个是《盗梦空间》啊，这个呢还多少有一些这个讲故事的成分在里面哈。 它也算商业大片。 对，是的啊。另一个呢也是商业大片啊，但是确实我觉得跟其他商业片不一样，那就是《星际穿越》。可惜现在已经很难在大银幕上看到这个片子了。当年看《星际穿越》的时候，这个我就是迟了30秒进场啊，就感觉那都已经是漏过了多少的这个镜头啊，到现在一直惋惜。确实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如果有看过的，我真的建议在11假期二刷，我觉得也应该没有问题。 没错没错，这个11期间啊可以做的事情非常的多，我觉得如果大家呢选择在家里蹲的话，那么看电影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刚刚子昂给我们推荐了这个诺兰大导演的一些这个我觉得需要脑洞大开啊你才能看明白的，或者说看完之后呢你得去刷各种这个观后解析的， 是得刷一刷这个攻略辅助什么的。 对对对，不然你总觉得哎，我好像没看明白。是的，那大家呢也可以给我们推荐推荐哈，您最喜爱的这个电影。那么北京国际电影节呢，今天就会闭幕了。 主竞赛单元天坛奖的十个奖项会在闭幕式上揭晓。这些奖项到底花落谁家呢？也都会成为今天晚上的看点哈。其实在今年这个北京国际电影节上也有很多电影呢是非常好看的。我也给大家介绍哈，比如说这个来自印度和法国合拍的入围影片叫做《最后一场胶片电影放映》，这名字一听就觉得特别的文艺哈。他说的呢就是从孩童时期就被电影的魔力吸引，从而逐渐爱上电影的一段影迷之旅，或者说迷影之旅哈。那入围影片当中呢也体现了更多包括这个人道主义关怀的作品啊，像澳大利亚的影片《摇摇月岩上》，以及阿根廷的影片《维素山丘的学校》等等。这些呢虽然可能没有商业大片那么节奏快吧，但是看起来呢它可能会有更多的这个关注人文关怀呀，包括关注一些弱势群体等等的啊。大家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去找一下这个片单去看一看。 电影节就是这样嘛，电影节不是这个商业票房电影展映什么的啊，就是说它还是更多的关注一些新锐导演，或者说文艺片，或者说没有在院线大肆排片的那种电影。这其实也是很多的这个导演的一个机会，在电影节上靠这些获奖之后其实就会去有这个资方找到他们去拍商业片。 没错没错，哎，很多朋友都在跟我们分享了，孙东林这位朋友欢迎您的到来。他说我喜欢都是过去的那些老电影，儿时的记忆难忘啊。老电影其实现在我们在这个院线当中啊，偶尔也会看到一些复刻的这个老电影哈。比如这次因为这个北京电影节呢，这个《永不消失的电波》就重新上了颜色啊，各种高科技附加在其中，大家呢也可以到电影院去看一看彩色版的《永不消失的电波》微博、微信还有我们听听 FM 的聊天室呢都是在开通当中的，大家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您最喜爱的一部电影，我们可以把它加入到我们的片单当中，在国庆假期期间哈，也可以闲来无事的时候嘛，可以看看电影。今天在节目当中呢也会给大家去关注我们身边方方面面的事情，同时呢也会看一看这个体坛上的一些事儿。在北京时间今天下午呢这个足协杯的抽签分组就已经落了听了哈，稍后随着节目的进行也会为大家介绍的。 是的。 另外也有看见晨晨说哎呦我们大米兰哦输了哟怎么样随着节目的进行我们也会去回顾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欧冠赛场上的那些精彩赛事的。 是的。 话题大家聊起来吧。我们进入第一时段啊，首先还是关注疫情防控的形势。截止到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的零点，哈尔滨市新增新冠肺炎本土确诊病例八例，新增本土无症状感染者一例。目前呢，哈尔滨正在进行第四轮全员核酸检测。 是的，有一个让我们很揪心的消息啊，昨天呢，黑龙江哈尔滨南岗区确诊病例刘女士，发声称啊，她已在医院隔离多日，正配合治疗。然后在27号呢，社区的工作人员通知她，她留在家中的三只猫因两次核酸检测呈阳性，要将她的猫执行安乐死啊，还需要她写一份同意书。那就在昨晚呢，刘女士的三只猫咪已经被执行安乐死了。那一名疾控专家的这个权威专家介绍哈，对于动物感染新冠病毒的处理经验现在还很少，对于猫来说，猫的排毒时间、排毒方式等都暂不清楚，猫排毒之后在家庭中很难做到完全消杀，如果猫持续携带病毒就会存在传播风险，所以处理过程需要慎重。那也根据传染病防治法第42条，传染病爆发按照预防控制预案进行防治，必要时可控制或扑杀染疫的野生动物和家禽家畜。确实挺难受的，但是确实也是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没办法的办法，为了这个全人类共同对抗的新冠疫情哈，那这三只小猫咪非常可惜，但是真的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了。继续来关注和疫情有关的消息。今天福建省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疫情防控最新的情况。会上通报已经完成了336例病例标本的测序工作，获得了263例病毒基因组完整的测序，均是新冠病毒德尔塔变异株，属于同一传播链，并没有发现新的传播链条。截止到今天凌晨零点，全国其他省市自治区没有出现相关的病例。 是的。 我国海拔最高的百万千瓦级水电站亚龙江两河口水电站今天迎来了首批两台单机50万千瓦机组投产发电，这标志着我国第三大水电基地中游段建设取得重要进展。该项目计划于2023年全部竣工。在“十四五”规划纲要当中，亚龙江流域被列为我国九大清洁能源基地之一，迎来发展水、风、光多能互补的新机遇。 嗯，刚刚说到这个猫咪这条消息哈，阿昭也跟我们互动了，说我昨天就看那条消息了，抱着我家猫焦虑了很久。 哎，是啊，因为我 也养 猫 啊，我也养猫。 哎，是，就是我觉得我们看到这条消息以后都会焦虑一下。 对，是的，所以因为猫咪也好，包括狗狗也好啊，他们日常出去没法戴口罩， 是， 他们没有办法通过自己的行为呢去避免感染这个病毒，所以只能通过我们做起啊，我们不要把这些病毒带回家，不要去伤害他们了。 没错， 嗯，是挺难受的哈。阿昭也不要太焦虑了哈，还是从我做起吧，咱们把自己做好了，就是保护家人，保护宠物。 是的， 继续来看消息，为群众办实事，北京金融法院的服务项目再上新。近日呢，该法院发布了14项重点便民项目清单，其中就包括开办线上5间法庭、夜间法庭，开发证券纠纷代表人诉讼平台以及 APP 小程序，建立查封、扣押、冻结证券电子平台等共14项重点措施。此外呢，还包括建立12345接诉急办快速应答机制，完善12368热线公单回复机制等等。另外针对12368热线反映问题，立案庭设立专人督促办理，不断提高问题回复以及解决的时效性。 北京地铁首家智能无人便利店试点营业了啊，在哪儿呢？都能卖啥呢？今天北京地铁首家智能无人便利店在地铁7号线欢乐谷景区站试点运营了。店内为乘客提供了鲜食、乳品、水饮、纸品、美妆、面包、糕点、休闲零食等7大品类500多种产品。下一步呢，北京地铁还将在已开展便利店试点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大力度推进130处便民用房的开发相关工作，通过智能化、数字化、信息化、网络化等先进技术，继续丰富便民服务种类，实现乘客从走得了向走得好转变，打造轨道上的都市生活，助力城市微中心建设。 嗯，哎，你说这个无人便利店，我觉得那会儿，在咱们现在其实身边就有一些便利店里边啊，就没什么人。 对， 你除非你要遇到帮助，你需要帮忙了，你吆喝一声，其实店里也有工作人员，但是他不负责专门给你扫码结账这些的哈。 是的 啊，你可以自动去扫码。我觉得那会儿这种店刚开的时候，大家还担心呢，说哎呦那店里丢东西了怎么办，那有些人拿的东西就走怎么办啊。后来慢慢的发现，其实大家这个不论是素质啊还是意识都在慢慢的提高，并没有出现太多说拿了东西就跑的这种事儿啊。 而且说实话，店员其实虽然说他不守着门口啊，但其实他在留意着门口， 也都在看着 眼尖 呢。嗯，是，再来关注这个科幻大会啊！一说到这些事儿，就又让我们脑洞大开。改天我们也可以聊一聊，说未来世界究竟是什么样的哈。昨天晚上呢，2021年中国科幻大会在石景山区首钢园开幕，就带来了一场美轮美奂的视觉盛宴。我们都说呢，这个科幻哈是孕育想象力的摇篮，是创新创造的催化剂，也是促进科技经济文化深度融合的创意之源。那本届科幻大会呢，就以科学梦想创造未来为主题，采取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举办硬核科幻展、科幻嘉年华、主题论坛等等活动，既为科幻界的人士和企业搭建创作交流平台，也为普通像我们这些普通观众提供了近距离科幻体验平台。 迪迦奥特曼哈又出新闻了啊！近日有网友发现呢，深受小朋友喜爱的动画片《迪迦奥特曼：成神之日》等动画片哈，在多个视频平台无法播放了。多个平台回应下架原因，内容调整优化。由此呢，在前段时间也是引发了全网的热议。在事情的缘起是什么呢？今年的4月6号哈，江苏省消保委发布了《动画领域侵害未成年人成长安全消费调查报告》，报告选取了《熊出没》、《小猪佩奇》、《名侦探柯南》等21部未成年人动画片啊，共梳理出1465个问题点。在迪迦奥特曼当中呢，除了奥特曼日常打怪兽的情节外，还涉及到了持械殴打等暴力情节。不过在9月27号下午啊， 有网友发现迪迦奥特曼已经在 B 站啊、腾讯视频、爱奇艺等平台在恢复上架了。据报道，迪迦奥特曼等动画片遭遇全网下架，可能是相关平台的自主行为啊，与江苏省的消保委没有直接关联。无论是孩子还是青少年，需要对善和恶有最朴素的认识，而这个标准放到动画片里，可以具体为动作做到何种程度被叫做暴力，何种为危险，这些应该由专业的内容审核部门去判定。此外，家长们也需要认识到的是，随着技术的发展，更需要家长们更为主动地为孩子们去筛选引导文艺作品啊，帮助孩子们养成对善恶是非的认知能力。 嗯，是的，我知道很多地方，世界上其他的一些地区啊，对于这个动画片呢也是有分级制度 的，是 的， 而且很严格的 非常严格。但咱们这儿呢，据说也希望呢可以引入这样的分级制度，那么以后再看动画片的时候呢，大家如果说家长特别忙啊，开个动画片是不是孩子能安静会儿呢？当然不提倡这种方式，如果特别忙的时候呢，这可能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只要去看那个分级制度，给孩子挑选适合他们看的动画片就可以了。那在这里呢，我们也是引入了一段音频，大家也听一听这个世界上其他国家动画片分级制度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势。 目前未成年人动画片主要问题，一是暴力犯罪元素时常涉及。被消保委点名的21部动画片里，有近一半不同程度存在暴力情节。二是面向低幼龄儿童的动画作品中，仍然存在打开飞机舱门、冲浪等危险行为。三是剧情黑化，21部动画片中涉及阴暗、惊悚、悬疑等镜头达123个。2021年3月，国家广电总局公开征求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广播电视法》中防止未成年人节目过度娱乐化、成人化的初步分级制度。那么，动画分级各国都是怎么做的？美国是由相对客观的机构评定动画片的等级 ，TVY 适合所有的儿童观看，特别是为小观众设计的。TVG 也许不是特地给小观众设计，但可以放心让幼儿观看。TVY7 7岁以上的儿童观看，节目里可能会含有轻度的幻想、怪念头等等，或者是少量的戏剧性暴力。TVPG 是指建议家长提供指引的电视节目，这种级别的电视节目中有些内容可能不适合儿童，节目主题或内容可能有少量的暗示性对话、不雅用语、成人场景或一定程度的暴力画面。TV14 这类节目14岁以下的儿童都不适合观看，这类节目有比较强的暴力，比较多的和性相关的镜头，非常多的粗话和脏话等等。 TVMA 不适合17岁以下儿童观看，只适合成人观看的电视节目，这些节目包含大量极度猥亵的语言、激烈的色情内容或是形象的暴力镜头等。日本会对所有公开放映的电影，媒体都要通过映画伦理管理委员会审查后才能上映。委员会会对电影进行分级管理，共分4级 ：G、PG12、R15+、R18+。另外，2014年，中国科学院脑科学博士陆宇斐推出首个民间儿童影视分级制度，将儿童影视剧分为5级。根据该分级制度，《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则为 TVK。喜羊羊与灰太狼为 TVJ， 熊出没为 TVPJ。 9月24号，广电总局网络视听节目管理负责同志表示，大力支持播出优秀动画片。 反正我们小的时候是没有这样的担忧，说看动画片能把自己给看坏了。青青仙子也说，我从小就看这个名侦探柯南，我天天都见证这个谁是凶手，我也没有变化呀。有的时候啊，这个暴力确实存在。我记得之前我看过一条消息啊，就说现在有一些这个不怀好意的人、不法分子，他会干嘛呢？他会在一些普通的动画片里边去穿插一些，比如说暴力呀，或者说特别特别不堪入目的画面，穿插在其中。这样呢，这个因为很多小朋友在看动画片的时候啊，往往都是自己看。啊，或者小朋友和小朋友看，这个家长呢并不会在他们的周围和他们一起看，那么这些坏人不法分子就通过这样的方式呢来教坏孩子。 对，这是制作这个线条上有意而为之啊，有一些不法分子。还有一些问题，比如说 我是曼联，说我从小就看变形金刚忍者神龟，没有事儿啊。但是分级制度或者说限制，我觉得应该是科学的限制，应该是有的。 嗯， 因为其实没事的可能占多数啊，但是确实有，之前不是有那个新闻，而且那是真事儿哈。 嗯， 就看喜羊羊灰太狼啊，喜羊羊灰太狼在没有改版之前，不是灰太狼怎么琢磨着怎么吃羊嘛？啊，有一次真抓着了呢，好几次真抓着了，不就起锅烧水吗？啊，有一次准备干烧啊，就把喜羊羊绑在树上。然后旁边是点火啊，这是动画片里的情节哈 啊, 啊，这个其实很正常吧、 嗯， 对吧？就是我们可能成年人看来就挺正常的，结果呢，这小孩子嘛，看完动画片聚在一起，不就模仿动画片里那点事儿吗？ 啊， 结果呢说，那我当灰太狼，你当喜羊羊，当喜羊羊那个人还很，那个小孩可能还很高兴，说我当的是正派角色呀， 嗯嗯， 啊，绑就绑吧，对吧？我是主角。啊，结果一会儿火点起来，还真点起来了，所以说最后就出了问题。您看，这就是说、啊、我们。看这个动画片没问题的孩子、 嗯、 或者说没出事的孩子肯定是居多数的、 嗯、 但就怕有一个家庭出了问题，那就是彻底的悲剧啊。 哎，你这说的太对了，不光是这个喜羊羊灰太狼，还包括这个熊大熊二啊， 嗯， 他也说有一个哪儿哪儿有个孩子8岁，就模仿这上面的那个光头强，就是拿锯子把自己妹妹给弄伤了。 哎呦， 哎，这种事儿还是挺多的。当然他跟绝大多数咱没有模仿的孩子相比，这是少数啊。但但凡有一个两个出现，这就是大事儿啊。 是，而且说实话，说到这些，比如说一些可能暴力镜头吧，你其实就像刚才新闻里说的，定义暴力是一个很关键的事啊、 嗯， 包括引导很关键。其实男孩子聚在一起，比如说小时候我们看，就包括什么忍者神龟呀、啊 嗯， 啊，包括神奇宝贝啊之类的那些哈，啊，可能我们也都会有战斗场面哈。 嗯、 那我们也小学的时候，小孩子一帮聚在演那演哈，有正派有反派，有主角有配角，演着演着可能就打起来了。 嗯、 就小时候男孩子在一起老打架哈， 对， 可能就是因为这个，但。普通的打打闹闹啊，或者说就算小孩真恼了，可能过5分钟也就没事了、 嗯、 但是就怕这期间出现问题。 是的，这个动画片呢和我们成年人世界所看的这个电影电视剧还不太一样哈、啊、他的世界里边只有黑与白，好与坏，就是要么你就是好人要么你就是坏人、 嗯、 那好人和坏人碰在一起呢，总归是要经过一番斗争，最终正义战胜了邪恶哈、 啊、对， 那尤其是小男孩，我们刚刚在这个音频里边呢，其实前半段还有一段，就是说这个，尤其是小男孩会模仿， 是 啊，所以啊，也提醒广大的家长，在给孩子们挑选动画片的时候呢，也一定要小心，尽可能呢，我们还是陪着孩子一块儿去看啊。 说到电影嘛，你看小孩子在逐渐长大的过程当中，他看不看动画片，开始跟大人一起看电影的时候， 嗯。 最容易问的一句话就是姐姐或者妈妈、 嗯、 爸爸，这个好，这个人 是好人吗？ 好人是好坏人啊？ 对， 就没法解释了。 对对对对对，哎呀，所以我这样也看见很多朋友啊，6645就说有个别孩子出问题也很正常，但是咱们也不能因噎废食了哈。 哎， 说的就特别的好。 是的啊，青柠仙子说啊、嗯，有人吃花生过敏不能进花生，咱们不能进花生哈、 嗯， 但是一定要在包装上该写一句花生过敏者不可食用、啊。 嗯，是的。好，那么动画片这事儿大家也可以继续跟我们聊着。再接下来要提醒大家了啊，有的时候咱们接电话要小心，没准呢就是骗子、 嗯、 这海淀分局中关村西区呢派出所民警秦卫平就在最近呢接到了一通求助电话。在他管辖区一家互联网公司的员工小张就接到了一名自称是某购物平台客服工作人员的电话。这客服就说，你的一个快递在运输的过程当中不慎丢失了，现在需要对损失的快件进行理赔，要求他按照客服的指令进行操作。这小张呢觉得哎有点奇怪，于是就报了警。小张报警之后呢又再一次接到了对方的电话，并且他因为他确实有快递正在邮寄当中，而且也确实没有收到货，就信以为真了。当他正准备把银行短信验证码告诉对方时呢，这个秦警官就到了，阻止他的操作，避免了37000多块的损失。因此警方在这里也提示大家，遇到商品存在质量问题或者快递包裹丢失等等情况，应当直接和卖家联系，与卖家联系要通过正规的网购平台，对于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二维码不要轻易点击或者扫描，自己的个人信息呢也不要随便泄露给陌生人，收到的这个银行验证码也是自己财产资金的最后一道防线，一定不要轻易的透露给别人。 嗯，就是我觉得最终啊 死守一条底线， 嗯， 就是这个钱啊，我绝对不给你啊。就是你要是真的说觉得这个有问题什么的哈，啊，那你给我重发就行了。就是网购啊，这一块真的是这样啊。就因为我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就是我买一些 被骗了， 对， 差点被骗了， 差点被骗， 啊， 就是网购一些东西，然后呢，客服就打来电话，也是说客服，然后说呢，我给您发这个货啊，怎么怎么样，是这个有问题的残次品啊，这个时候呢，我给您啊。做一些赔偿啊，给您赔偿一个三倍的价格 哦。那很多人就会觉得，啊，哎呦，那我不是占便宜了吗？ 哎，是 呀，嗯， 对。但是呢，说这个账户啊，我们是对公账户怎么怎么样，开始那一套啊， 嗯， 就是说啊，这个账户不能直接给你打钱啊，得需要您先激活一下，怎么怎么怎么样啊？那您先把这个怎么怎么账户里面先充100块钱，我给您， 哦， 是吧？哎，就开始了啊。我一听啊，哦，这样啊， 你还跟他聊？ 我就看一下到底怎么回事嘛。 确实，我们生活。当中啊，经常会就接到这种陌生的电话哈。如果我觉得，如果不是什么着急的事情，大家就不要接了。你看，听听仙子也说，确实现在会收到各种各样的电话，一律都拉黑不接啊。只要这个电话里边标有骚扰电话的，一律不接。1908也说了。 嗯 啊，好像现在手机就有这个功能吧，它就会帮你在来电的时候帮你会过滤掉一些了。 是的，很多的这个手机会分类啊， 嗯， 就是说已经被，因为有投诉功能哈， 啊， 就是对这个我觉得真的是体现了大数据的好处和大家的这个善良， 嗯， 就是说大家在很多人在接到这个诈骗电话之后哈，知道是骗子以后呢，会打开那个软件或者说打开手机这个功能直接标记， 嗯， 这个标记也会提醒到别人。 哎，听听仙子来说可以安装这个反诈 APP，嗯，哎，我也装了这个 APP， 这个确实得装，嗯， 装完之后我发现，哎，我真的见识到了好多好多诈骗手段， 嗯，对，我做过几期这个反诈节目哈， 嗯， 就那个就是比如说那个我是苏星博的那个， 哦， 那位嘉宾过来哈，到那几天我逢人就问你安装全民反诈了吗， 我装了我装了。我们在节目里边也提倡大家去装这个哈， 是， 马上就要过节了，我们在节目最开始也给大家说了说在十一假期里边，尤其是4号到6号呢，这个降雨是挺多的，因此再一次提醒大家，降雨的过程当中呢就会降温，所以这个十一假期啊气温是有一些起伏的，大家要提前做好准备。另外呢，根据中国铁路微信公众号的消息显示，铁路国庆黄金周运输全面启动了，自9月28号到10月8号为期11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27亿人次，最高峰日呢是10月1号，预计发送旅客1500万人次。那从这个售票情况来看呢，今年十一这个节日假期啊，就出现了补偿式的探亲啊、旅游观光等等客流交织。全国铁路客流预计呢和去年是同期啊，去年同期是持平的。除此之外呢，不光是这个人，还有货物流，铁路部门呢也充分发挥了高铁成网运行后释放的货运能力，加强货物运输组织。中国国家铁路预计日均装车16.8万车，其中煤炭7万车以上，也为国民经济平稳运行和国计民生重点物资供应提供了可靠的运输保障。当然了，也要提醒大家，十一假期哈，大家如果要出去玩的话呢，一定在疫情防控方面也不要大意了。 是的。 好，这个时段呢，我们就先说到这儿。今天的话题聊一聊电影，因为北京国际电影节今天晚间就要闭幕了，在闭幕式上呢，我们可以看见，红地毯啊，演员走红地毯，也可以去看见呢这个各大奖项的揭晓。那么今天我们在金戈铁马5到7点2个小时的时间里呢，就和大家去聊一聊，您最喜爱的一部电影，可以推荐给我们，加入到我们国庆假期的片单当中去。 Thank you. 窗帘，就来十里河美联天地。美联天地建材城，百万现金补贴迎国庆，即日起至10月7日，购物满额有惊喜，详询店内。 听听 FM 新版上线了， 音乐、健康、教育、互动、聊天室，时时有我相伴。小说、相声、曲艺，各大榜单，个个不简单。听书、历史、评书，个性推荐，只为你喜欢。我们听听 FM 已经准备好了，你下载好了吗？ 以上为广告时间。 最新鲜的资讯。 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准确进入预定轨道。 最激情的赛场。 杨倩9.8环，杨倩赢了，中国队拿到了东京奥运会首金。 最纯粹的娱乐。 给我一个眼神，让他问他好吗。 你的关心就是我的关注，金戈铁马。 好，欢迎回来，金戈铁马。这里呢是由子昂和夏萌为您带来的节目，晚间5点到7点，我们陪伴大家。今天我们说一说电影吧。这个北京国际电影节呢，今天晚间叫闭幕了，闭幕式上呢肯定也是星光云集。那我们在节目里边呢也可以聊一聊您最喜爱的一部电影，推荐给大家。我们十一假期没事的时候啊，可以在家里边看电影啊。 是的。很多的听众朋友都在提国庆档的这几个热门的影片哈， 长津湖，哎呀，我也好想看， 会哭的， 肯定会哭的。还有我和我的父辈，这是阿昭给我们推荐的， 对，这是我和系列的最后一部， 是 我和我的祖国，我和我的家乡，然后这是我和我的父辈， 也是，也那就跟前两部有点类似，也都是众星云集的 这样，对，然后应该是几个故事吧，单独的故事， 是的，是的。刚刚我们在这个节目第一时段最后的时候放了一首歌哈，我是满脸就说，听到这首歌我就想起了星野。还有吴孟达，对，那是之前《大话西游》里边的插曲。 是的。 1908还提醒大家，明天下午开车的朋友要注意了，可能会爆堵，还火上呢，爆堵。 卤煮。 确实，明天这个晚高峰来的会更加猛烈一些啊，也提醒大家呢，要么咱们就错峰出行，要么就做好准备。当然了，明天我们金戈铁马呢，也还是5点到7点，晚高峰的过程当中，依然还是会陪伴大家的。进入到第二时段呢，我们会为大家带来更多的这个体坛方面的资讯。子昂昨天肯定也是关注了这个欧冠的比赛吧？ 哎，是的，昨天欧冠的赛场可以说故事非常的多呀，上演了多场精彩的对决吧。然后首先我们说说绝杀被绝杀的事儿啊，因为这是足球里面最精彩的嘛。西甲双雄啊，其实以前是西甲双雄，应该是皇马和巴萨，但现在巴萨这赛季有点拉胯，所以说西甲双雄变成了皇马和马竞。同日出战啊，命运截然不同。皇马呢面对欧冠的新军迪拉斯波尔警长，在场上占据绝对优势的情况下遭遇绝杀啊，1-1，绝杀了，被绝杀了。而马德里竞技在先丢一球的情况下，凭借着苏亚雷斯的点球绝杀，2-1逆转战胜了 AC 米兰啊，这可以说是同在一个城市啊，欧冠却不同的命运。皇马现在因为输了这场比赛啊，只积3分，而在这个小组当中非常的离谱啊。上一期节目我们就说过，这个蒂拉斯布尔警长，昨天我们推荐的时候说值得看一看啊，为什么呢？因为他之前是就2-0赢了顿涅茨克矿工，这是这支球队，甚至说是这个国家摩尔多瓦这个小的小小的国家第一次有球队进入到欧冠正赛当中，结果两轮下来就是小组第一，2场全胜，先斩顿涅茨克矿工，昨天又把皇家马德里啊拍在身下，我觉得 这个警长好厉害啊！ 对，哎呀，直接执法了哈，小组执法啊。 那么除了这场比赛，你关注了那边梅西，你有没有看？ 哎，得看啊，对吧？这也得关注一下啊。 而且看了之后发现，哎，有那么点意思啊。 是的，哎，这一直我们在讨论的就是梅西的球荒啊，没有想到人家是不到这个关键时刻啊不出手， 就是突然就觉得我们这些球迷啊也好，或者说这些看官也好啊，都太杞人忧天了。 哎， 人球王就是球王，稳稳的。 是的， 这可能是因为法甲真的太简单了，你法甲梅西看积分榜你落第二名一倍的积分了，那我有必要让我去攻城拔寨吗？啊，到了这个关键战哈，昨天巴黎和曼城的较量肯定是本轮的焦点，这曼城是上赛季欧冠的亚军哈，上赛季的欧冠半决赛巴黎圣日耳曼就是被曼城主客场双杀，然后曼城去决赛了，那本赛季冤家路窄同一小组，然后前一阵呢因为伤缺啊，这个膝盖挫伤缺阵两场法甲联赛的梅西此战回归，和姆巴佩内马尔组成锋线的三叉戟联袂首发，面对昔日的恩师瓜迪奥拉率领的曼城，梅西在这样的强强对决中证明了自己。第74分钟，现场近5万名大巴黎球迷终于等来了他们期待已久的那一刻，梅西前场与姆巴佩打出了精妙的撞墙式配合啊！姆巴佩确实很无私，脚跟一磕在禁区外围，梅西接到了姆巴佩磕回来的球，然后一脚推射啊，一个非常快速且优美的弧线斩获了大巴黎生涯的首粒进球啊，同时也为球队锁定了胜局。 嗯，不光是这个给锁定胜局了，而且昨天在这个比赛场上梅西还显得你怎么说呢，就是也不能叫他悠闲吧，反正往那一躺，他有他的这个自己的目的吧，就是比赛最后时刻呢，这特别喜剧性，已经不是戏剧性了，喜剧性的一幕就是梅西躺在地上，当然了他不是说累了往地上一躺 人家是为了这个阻挡对方的任意球，他怕这个球万一贴着草皮滑过来了， 没错， 他往那一躺就可以挡住了，虽然那个时候巴黎是2-0领先的，但是大家呢也都不敢放松，曼城在禁区前沿获得直接任意球的机会，马赫雷斯主罚，梅西呢就顺势躺到了人墙的后边。 对，当时有这么一个说法，是我看了那个镜头好几遍啊，是当时纳瓦斯还是唐纳鲁马首发的谁来着，唐纳鲁马吧，要求排四个人墙，然后呢是谁，奥里吉还是谁哈，就冲着梅西那个方向喊啊，梅西那边呢有好几个球员啊在那儿分散的做其他的防守任务，然后呢说四个人墙不够啊，他喊那个意思 大概翻译过来就四个人墙不够，还得来躺一个防低射，然后梅西第一遍没反应，第二遍哎叫我呢，然后左右看了好像 那我来吧， 对，附近也没有别的这个特别离得近的人啊，赶紧跑过去躺下了。其实说实话，这个把低射任意球打出名堂呢，我觉得可能很多球迷印象还是最早的是小罗，再往后其实梅西在近前几年吧也开始使用这一招啊，也斩获了很多的进球，然后在某一次国际米兰的比赛中突然就出现了说不仅人墙站一排我后面还要躺一个这样的战术，也就是近几年出现的。 明白了，这个好像因为在国内的赛场当中很少会见到后边还躺一个啊，这种组合式的哈，这个看来梅西对于这个还是非常，因为他自己会玩这一招嘛，所以他就明白这个球路啊怎么来，我躺哪儿最合适。而且这个内马尔在社交媒体上还打趣呢，就配文说你在这儿干嘛呢， 对，因为正好梅西 我躺会儿 往那儿一躺的时候，正好内马尔啊 回头 看他的一个镜头被抓拍到了， 很有意思。还有其他的一些比赛给大家关注一下最终的比分情况。 A 组的另外一场比赛，来自比利时的布鲁日客场2-1击败了德甲的莱比锡。两轮小组赛过后呢，大巴黎和布鲁日都是一胜一平，同样积分4分，排在小组的前两位。曼城这边呢，一胜一负积3分，排在第三。莱比锡两战皆负，排名垫底。D 组的比赛，国际米兰客场和顿涅茨克矿工0-0打平，所以两轮比赛过后，我们刚刚说到的那个警长队啊，还有朋友说黑猫警长队，警长队呢出人意料的以两战全胜的成绩领跑小组，皇马积分3分排在第二，国米和矿工都是1分排在后两位。那相比之下呢，昨天的比赛和马竞同组的英超豪门利物浦赢的就比较轻松了，客场面对葡超的球队波尔图，红军的进攻三人组萨拉赫、马内和菲尔米诺火力全开，最终帮助球队5-1大胜，取得了小组的2连胜。 是的，今天晚上啊，曼联也要出战了。曼联啊是开启了一个魔鬼赛程啊，索尔斯克亚我们娃娃连主帅如果说把持不好的话恐怕就要下课了。曼联在最近8场比赛中啊，先后在主场会迎来曼城和利物浦的挑战啊，其中呢还有一系列必须赢下来的欧冠的比赛。但是曼联已经在过去的4场比赛当中输掉3场了，所帅的位置开始受到了外界的质疑。在今年夏天 C 罗胜利回归之后呢，曼联在老特拉福德的开局非常好，但最近0-1输给维拉，让一些球迷非常的难以接受。索尔斯克亚的球队将在今晚的欧冠比赛当中对阵比利亚雷亚尔，这支球队上赛季在欧联决赛当中 击败了他们，当时也是所帅哈。然后他们这场比赛之后面对的是埃弗顿，两队目前在英超排行榜都是13分并列。然后曼联呢要在欧冠再对阵亚特兰大，然后在接下来又是非常重要的比赛，利物浦和曼城分别在10月24号和10月6号会造访老特拉福德。利物浦和曼联目前是英超的积分榜的榜首，和利物浦和曼城哈、分别是老大和老二。上一次利物浦做客老特拉福德，他们4-2战胜了曼联。曼联上一次在对阵曼城的时候，虽然客场2-0战胜了对手，但是，这场胜利对瓜迪奥拉拿下英超冠军当时已经没有任何影响了。曼联在此唯一期间喘息的可能就是10月30号对阵热刺的比赛。哎呦，多新鲜啊！对阵热刺，主要是因为欺负这个赛季热刺状态实在太差了哈。热刺主教练努诺也其实面临着巨大的压力。热刺1-3不敌阿森纳，输掉了北伦敦德比，使得外界认为努诺也该下课了。 嗯，反正这个主教练嘛，这个只要成绩不好，就全赖主教练身上啊。教练也成为了这个高危的一个行业。欧冠呢，在今天晚间到明天凌晨还有多场比赛，其中在新闻发布会上啊，切尔西的主教练图赫尔也说，球队中场坎特在最近的这个新冠检测当中呈阳性了，因此他会缺席切尔西接下来的2场比赛。当然了，这个俱乐部的比赛不能打，这个洲际比赛就更不能打了。 是的， 切尔西接下来呢将会在欧冠比赛当中客场对尤文，此外呢还会在英超比赛当中面对南安普顿。接下去的国家队比赛日，法国将会参加欧洲国家联赛，坎特都不能参加。除了他之外呢，切尔西目前还有莱斯詹姆斯以及普利西奇还有芒特缺阵。这个看来跟 NBA 那边都一样哈，这个有些球员呢就不打就是不打， 打疫苗啊，真是还是那句话啊，就是之前就有消息说啊，某些英超的豪门球队，全队上下就6个人打了疫苗，不知道是不是切尔西就是其中一个啊，现在是遭中了哈。 是， 今天深夜啊，欧冠还有很多值得一看的，比如说在0:45的时候，亚特兰大踢伯尔尼年轻人啊，伯尔尼年轻人可能大家也是和刚才的迪拉斯波尔警长一样，觉得没听说过啊。曼联上一轮就踢的他，结果是2-1战胜了曼联啊，所以说啊，这个又球迷开玩笑说，不会今年的欧冠决赛是这个伯尔尼年轻人踢蒂拉斯波尔警场吧？ 哦，好冷门啊！ 两个大冷门哈、今天他踢亚特兰大，看看是到底是意外还是真的是实力使然。伯尔尼年轻人是瑞士的一支球队哈、也很少见在欧冠里。然后拜仁会在小组赛里踢基辅迪纳摩，巴塞罗那客战本菲卡啊，刚才说过的曼联踢比利亚雷亚尔，剩下的比较值得一看的，就是在凌晨3点的时候啊，尤文图斯和切尔西的比赛了。 是这个，除了国际比赛，国际足球的比赛值得关注之外呢，说到国内足球啊，尤其是国足这边，我们还是要为大家去看一看，国足在前面准备的怎么样啊？离10月7号越来越近了哈，马上11假期，大家当然都是开开心心的过着的，希望在国庆假期最后一天，有一个好事情、高兴的事情，给我们这国庆假期来上一个圆圆的、大大的句号，也别给全国人民添堵嘛，希望是这样了啊，因为。对此前2战皆负的国足和越南队来说呢，第三轮的正面交锋将会决定球队的出线的前景，所以和越南队这场比赛才是至关重要的。虽然越南队这个对手呢，早几年其实咱也看不上，但是最近几年呢，咱不得不去重视对方了哈。基本上可以判定输球的一方就无缘晋级了，而如果打平的话呢，两队则都将被竞争对手抛离。换言之呢，无论是我们还是对方越南队，都希望这场比赛可以取胜。 是的，就像就是说翻译过来就是1分都已经完全不够了啊，0分就以后晋级什么就更别想了。 是的，那现在呢，大家都在进行着封闭集训。我们也是啊，越南队也是，不同的就是一直扎寨阿联酋的国足在西亚待了有1个多月了，而越南队的计划呢是10月3号才飞赴阿联酋。在本场比赛的备战方面呢，咱们是以逸待劳，但是这种事儿吧都是有利有弊的。咱们一直都是以这种强度一样的一个怎么说呢，节奏啊，在进行备战，难免会疲劳。 是， 所以有的时候呢，你还不如人家这么飞来飞去，有这么一个国际旅行的过程啊， 来去进行状态的调整。 而且最关键在家门口或者家里备战吧，还是能感受到还是家里好哈。 就是反正这种事儿吧就两说了、 各有利弊啊。 对对对 对。 不过呢国足也有球员在最后时刻才加入球队，那就是吴磊。当地媒体也说了，说打完10月3号和皇马的第八轮联赛之后呢，西班牙人才会放行吴磊回归国家队。因为和球队的磨合时间太短，吴磊很有可能赶不上国足和越南队的比赛。希望不至于如此哈。但是10月12号国足挑战沙特阿拉伯队的比赛，吴磊参赛的可能性呢就是非常大的了。 是的，确实10月3号刚结束，如果说吴磊首发或者说有长时间的替补的话，可能强度还挺高的啊，就是对皇马的比赛肯定不会简单。10月7号可能其实上肯定是能上的啊，但是呢也没有和集训过，没有合练过，会不会在战术执行上会有一些问题，这个是李铁需要考虑的。也有很多的这个建议说是吴磊可以作为一个替补骑兵啊，当然我们都希望10月7号还是能看到吴磊的啊，至少能健健康康看到，哪怕他在这个大名单里或者替补席上观众席上坐着哈、啊、我们也是OK 的哈、 也不容易啊。西甲那边呢无论说成绩怎么样，是不是能首发登场，但是人还是马不停蹄的回来啊，也没有什么休息的时间。这个留洋的球员，旅欧的球员，就是要比别人多承担一些嘛。 是的，而且最关键的说，也许吴磊真的是身体比较疲劳的话啊，是不是我们就可以看到锋线上的全新的组合了啊？这也是很多球迷期待 的。我们今天聊的话题呢是说电影哈，当然了，刚刚在节目的第一时段也说到了一些动画片嘛，就现在有些动画片里边有一些暴力镜头啊，大家都在说，哎呦，会不会影响小朋友什么的？这边也看见很多朋友呢，不光是在聊电影，也在说动画片的事儿哈。小小强就说，我看《恐龙特辑》可塞好，哎呀，这是我们小时候看的《变形金刚》。《圣斗士星矢》《柯南》《忍者神龟》《北斗神拳》《城市猎人》《孔雀王》长大的，我也没有什么暴力倾向嘛、哎、哈。凡事呢不能以偏概全，这看《天线宝宝》《托马斯火车》的也不能保证就没有那些倾向。 托马斯小火车，说实话，他那个表情， 哎，我觉得挺惊悚的。 对，我对对对，是这个意思啊。 我欣赏不了。 哎呦，我天哪！其实小时候我挺害怕托马斯小火车的。 你小时候就那果然我们是 好尴尬， 暴露年纪的啊。 但说实话，就比如说圣斗士星矢这些我当然也看过哈，但是这个我有发言权、小时候圣斗士星矢啊，谁不想使用天马流星拳呢？ 对吧都想挤着用那个主角，光说这个几个男孩子哈，四五个男孩聚到一块儿说，这个今天晚上咱们院里玩一会儿哈、哎，谁来扮演星矢就可能要打架了、扮演好了以后， 因为这个打架你不是分好角色、然后去模拟、 关键是对后面就更容易出问题了、星矢干嘛天马流星拳啊、那小孩啥也记不住，就记住这个了啊、天马流星拳得使啊，冲谁使啊，那不就对吧， 冲那个跑得最慢的 对，哎，这一下其实就是说毕竟还是小拳头啊、小孩的小拳头也是打在肉上了，这个怎么说呢，我这肯定不算暴力倾向，这就是小孩子就是愿意一起玩嘛， 对，尤其是小男孩哈、 这经常就玩着玩就急了、包括比如说这个一些电影里可能有比如说这个我拿个小木棍啊、当什么武器啊什么的，当这个变形金刚、 这样说的话就是持械了啊、 哎对这万一啊，就是其实我觉得所有的男孩子啊小时候都对吧，就是网上不是有一个段子吗，说哪个男孩能拒绝一个又直又长的木棍子呢、对吧，啊，这就是男孩心中的圣剑啊、但是玩着玩着万一捅一个啊，不小心戳着眼睛了，其实还真有过啊，我身边还真有过小时候这样的孩子被戳到例子，还是需要注意的。 没错，我们就是在去模仿这些一些动作的时候呢，也真的要注意去首先要保护自己，第二呢要去保护别人。我们今天在这个听听 FM 聊天室里边还有一个这个选项叫做国庆假期您都在哪儿啊、有选项呢，有这个出去旅游、还有家里蹲蹲啊、 家里蹲的很多、 对，还有就是为人民服务啊，我看这个好像出去旅游的人还挺多的、有位朋友叫Even 是吗，他说成都美食之旅，天哪，我太羡慕你了。说到这个美食之旅哈，我记得我有年去成都，就是你吃过串串香吗？ 串串香 肯定 是要吃过的、 麻辣烫啊，串串香这些啊，在成都居然有一种叫串串香料理、一下就把这个串串香的这个规格哎升了一个档次。它干嘛呢？就是小吧台， 我会有刺身串串香吗？那也太恐怖了吧！ 就是它有小吧台，然后里边呢就有一个师傅，串串香大师，他就一边给你。一 边给你烫菜， 懂了， 一边跟你聊天， 懂了，有点那个铁板烧， 哎，对， 串串香板的意思， 对对 对， 对，然后你就跟他那一边吃一边聊，哎，喝点小饮料什么的，一下就觉得吧，这本来你吃串串香可能就是自己吃啊，或者跟朋友吃啊，然后。哎，突然多了一个这个 格调高起来了， 哎，格调高起来。他当然这个厨师啊，这个店主呢也会跟你聊一些天南海北啊，介绍一些他们成都的这个风土人情什么的，就一下觉得这件事儿吧，就充满了文化感，而且有人给你烫菜这个事儿就很幸福啊。 是的，这个有听众朋友小小强说地铁坐反了四站啊，都是互动惹的祸。这锅我们背了。 好的好的好的，风吹麦浪这会儿已经去成都了吗？给我们发了一张照片啊，在喝着这个冰爽的饮料。 是的， 那这会儿您就已经开启您这个国庆假期模式了，是不是？ 真是羡慕哈， 羡慕极端。 6645说成都的美食真是太多了，每次都不舍得离开啊。我发现还是其实很多的城市美食还是都挺多的。我还没去过成都呢， 你没有去过成都啊？ 我去了两次重庆啊，到现在我也觉得两次都没吃够 啊。火锅 对 吧？对， 还有钵钵鸡。 是的。风吹麦浪，哎呦，发照片，这人真是在成都呢，这是在旅游的某一个景区吗？ 反正看起来是南方的这个建筑哈。 对，6645跟你的想法一样，哎，他说成都的美食太多了，每次都舍不得离开。 对， 担担面啊，是的，这个成都其实不光是以辣为主，它还有一些这个甜蜜蜜的小点心，也非常可爱。 是的，赵军说他喜欢《鼹鼠的故事》啊，这个动画片。 哎，对 对，那您应该得和这个我们另一位主持人小丽姐也多聊聊，小丽姐也特别喜欢《鼹鼠的故事》 啊。你们之前聊过这个哈？ 对， 《鼹鼠的故事》，我记得它，好像还有一个漫画吧。 好像是， 这是它是从童话故事里边改编出来的。 之前我们在这个雄鸡唱晓的这个节目里哈，因为迪迦奥特曼下架那事儿啊，聊过动画片。当时大家就说了很多自己喜欢的动画。 奥特曼我在我儿时的时候没有怎么看过，反而是我稍微长大了一点，就是其实已经对动画片没有太多兴趣的时候我才接触过。但后来我发现我有那么十几年没有看了之后呢，就一下就衍生出来了好多好多的奥特曼。 是 啊，有时候看楼下小孩在换卡，我就说哎呦怎么现在有这么多奥特曼，开始跟我说这个迪迦什么这光之子等等的啊，都不太明白了啊，也要紧跟小朋友们的步伐了。 是， 大家也都在说着，从这个国庆假期自己要去哪儿。当然，关于电影呢，大家也是可以继续来和我们进行推荐的。 没错，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就是国庆假期了，大家互相平时大家会有这个阅读互助小组啊，换换书单。今天我们换换您的电影片单 换换电影啊。哎，这个是一个电影吗？《风暴》是最近。 看起来是这个意思 啊，是好像就是最近上映的吧，也是讲就是灾难片，对吧？ 这个我还真不了解啊，让我们这位听众给我们解释解释啊， 哎，对，给我们说一说， 介绍介绍。 您如果看过之后，也可以来跟我们聊一聊电影都有哪些好看之处啊。还有朋友说起来这个电影呢，就比较有年代感啦，有说这个牧马人的，还有庐山恋的，我记得那都是我小的时候看的。 是 我记得庐山恋里边有一个镜头是就是讲男女主人公有那么一个亲密的镜头，那好像是那个年代哈国产电影里边不多见的镜头。经典的镜头，非常美好。1908说我小时候看的是一封鸡毛信。没错，我记得我们小的时候看的这些红色电影啊，很多都是在电影院，都是学校组织一块去看的。 没错，当时我们也组织看过很多，但是有点记不清名字了。 是，还有赵军说奥特曼大电影玩具啊周边啊，哦，都是他们公司做的，哇，一下对你有了重新的认识。你看我们听众里边这个藏龙卧虎的人很多。 阿昭解释了哈，说风暴啊，这个山峰的风，爆炸的爆哈，是灾难救援片。 小花彬彬有礼，小花，我记得那个是刘晓庆老师和陈冲老师主演的，片尾曲非常经典。后来韩红老师也翻唱过。三爷不能走说今儿男主播换人了。是的，今天坐在我身边的是子昂。子昂平时在早间节目当中呢会经常的出现。 晚间节目呢，以后他也会经常出现 的。是 的。Seattle 发的照片真太讨厌了，吓到我了。 把这个李铁 P 成了光头。 哎，你不觉得像一个人吗？就是一个武打的明星，那我忘记他叫什么名字了，在李连杰的一些武打电影当中出现过，就是那个没有眉毛的演坏人的。 那我就更不知道 了，我忘他叫什么了。Seattle，你可以给我找找找这个照片啊。哎呀，我这聊着聊着有件事忘了跟大家说了，足协杯抽签这个事儿呢， 是 首轮对阵结果呢已经揭晓了。那今年这个足协杯呢，是经历了中乙啊、中甲球队这一番预赛之后，产生了晋级正赛的32支队伍。足协杯正赛首轮，也就是1/16决赛，是由中超球队对阵中甲、中乙、中冠球队。外援使用呢是参照低级别联赛球队执行 U23 球员政策呢，继续在足协杯去执行，但是申花和泰山这两队是不使用的。咱们北京国安呢是分在了 B 组 赛区， 哎，就是梅州赛区 啊。 咱们在接下来1/16决赛当中面对的是中甲球队四川九牛。 在同组呢，比较需要我们注意的就是重庆两江竞技和广州城啊，这个还是比较强劲的对手啊。 是的。那其他呢，来看一看山东泰山将会面对的是南通之云，广州队哈，接下来是在郑智的率领之下吧，将会面对青岛青春岛队还有这个武汉和丹东腾越，以及青岛面对昆山 FC， 这都是济南赛区。给大家说一说这次分的这个赛区啊，分了四个赛区，分别是在济南、梅州、长春和大连。 对， 根据赛程安排呢，首轮也就是1/16决赛是10月13-15进行的，第二轮比赛呢是10月18-20进行，第三轮和第四轮的比赛呢，这都是也就是1/4决赛和半决赛了，都是两回合的赛事。第三轮两回合，10月23-25，10月28-30，第四轮是11月4-8进行，决赛预计是在明年的1月份，这个赛制呢就是单场定胜负。 是的。 好，这会儿大家还是可以继续来和我们聊天啊。今天聊一聊这个电影啊，老傅说是不是叫秃鹰啊？哎，对，反正是光头，那个演员。赵军也给我科普了一下各种各样的奥特曼，太多了。 哇，奥特曼大家庭海报， 还有什么奥特曼之母，这都有吧？ 奥特之王， 对，我就分不太清了。这个我以后会慢慢的分得清的。 是的。最早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刚开始看的时候，因为毕竟是这个不是咱们的国产片哈，是从日本那边引进过来的，其实可能大家都看的是那个圆脑袋的那个哈，宇宙英雄奥特曼。 对对对，就是是初代奥特曼吗？可以这么说吗？ 可以这么说吧。后来衍生出了很多啊，有什么赛文啊、泰罗啊什么的，就是他们的奥特七兄弟啊，就当时是一个时代的，能看出来当时的画面都是一个水平的。 对对对， 到了这个大家可能确实普及最多的迪迦这个时代啊，整个的制作水平上去了，所以说也确实更好看了。 是我们今天聊的话题呢，是从这个红红火火的北京电影节今天晚间闭幕聊起，欢迎大家呢来和我们多多介绍您最喜爱的电影，微博、微信还有听听 FM 都是在开通当中的，大家可以和我们继续聊天。也要谢谢比奥古艾拉啊，他说演员叫做季春华，没错。我们6点之后继续聊天。 同样做食品饮料，为啥你的销量这么火爆？ 我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投广播广告了，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淇淋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这些产品啊都能宣传。 好产品就要投广播广告，大平台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广告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血虚萎黄、心烦不眠、眩晕心悸、肺燥咳嗽要调养。北京同仁堂阿胶补血滋阴、润燥止血，同仁堂果药。 以上为广告时间。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关注健康生活指数。今天后半夜雨水会再次上线，明天北京云量依然较多，阴有小雨，气温也会有明显下降，最高温度只有22度，伴随着阴雨体感就会更加寒凉了。具体的预报是这样的，今天夜间晴转阴有小雨，南转东风两级左右，平原地区最低温度17度，明天白天阴有小雨转多云，东转北风2-3级，最高温度22度。明天晨练气象指数是4，不适合户外晨练。明天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5，适宜穿单衣类服装。明天白天紫外线照射强度弱。北京体育广播祝愿大家生活愉快。 北京体育广播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调频102.5兆赫 Sports Radio， 北京体育广播， 我的1025，北京体育广播。 动起来 ，Sports Radio。 一起向未来，北京体育广播提示您，现在距离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还有128天。 爱听资讯，这里有。 病毒和人类之间的斗争可就应了一句老话呀，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啊。 想侃体育，这儿也有。 中国足球第一球星，那得是高俅，估计水平跟现在梅西差不多。 要说娱乐，这还有。 有些明星好像在热搜榜上有房，上个厕所都能上热搜，所以这流量它不一定靠谱啊。 热辣点评，这儿全有，就在金戈铁马。 哎， 好，欢迎大家继续关注金戈铁马。本期节目继续是由子昂和夏萌来陪伴大家聊一聊电影啊。很多朋友聊着聊着呢，就说起了这个国庆假期，他们都会选择做些什么事儿啊？出去玩的，有在家待着的，在家待着就可以多看看电影啦。 没错， 很多朋友都给我提醒了，是季春华老师，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啊，这个在李连杰很多功夫电影里边演坏人的那一个。态度决定一切，说《爆裂鼓手》这部老电影很经典， 其实也不算老吧， 不算老，不算老，但我觉得很，确实很经典，而且是一些这个必看电影片单当中啊，都会出现的。 是的， 提起奥特曼，没有人看恐龙特辑可赛号吗？他好像是奥特曼在之前的啊，但我的印象就不是很深刻了，因为我小的时候对于这种打打闹闹的动画片也不是特别的感兴趣，所以我没有太多的这个发言权了。 夏萌会更喜欢看鼹鼠的故事这样的家庭温馨剧是吗？ 鼹鼠也不是，我小的时候喜欢看那种悬疑的，带点破案的，说什么黑猫警长呀， 对， 后来的 不会有鸭子侦探吗？是个狠人呐。 鸭子侦探，你说到这个，其实我没有看过，因为我那个时候还没有引进这样的动画片，但后来我才知道，就是也有一些这个重口味在里边，对不对？后来我是名侦探柯南的死忠粉，就是很喜欢这种悬疑的动画片了啊。 是的， 还有这个很多朋友在聊说接下来都会干嘛，出去玩的啊，还有发说这会儿在吃什么，馋我们俩的啊。 这我觉得这是金戈铁马，这是我改版之后第二次来啊，我发现这个发晚饭啊，馋主持人是金戈铁马的一个固定搭配了。 是的，当然有些能馋到我，有些其实也不能馋到我。YYDS 啊，就发了这个特别虚的一张照片，不知道他这会儿就干嘛呢啊？ 有点像隔离餐，说实话。 YYDS 还美呢，说馋馋我们啊，鸡腿饭，没有馋到我，怎么样？ 还有这个我是曼联说红高粱，对，然后老师好，这是谦儿大爷主演的一部电影， 对，我看过，确实 挺搞笑的， 挺有意思，对，就是在搞笑同时呢，其实里面这个剧情吧，虽然说是标准剧情吧，就是标准剧本，但是也挺感人的哈。其实跟暴力鼓手差不多的电影还有很多，暴力鼓手已经肯定是能归到比如说像搏击俱乐部啊这样的一个片单里头了，就是看你又过瘾啊又能思考。 是的，赵军说还有樱桃小丸子呢。 确实， 对爷爷，花仙子、蓝精灵，哎，这都是我小的时候看的了。那山地那边、海底那边有一群蓝精灵，他们活泼又聪明。哒哒哒哒哒哒哒。 对，这蓝精灵其实我看的比较少啊，我到最后其实也没有特别搞懂，我只知道两个阵营，就是蓝精灵那一大堆 还有哥哥屋。 哥哥屋， 对，那个、 但蓝精灵是不是具体有？哪个叫哪个的名字呢？其实我一直没弄明白， 我都忘了，太久远了。还有聊这个十一假期的啊，庐山恋这边来了，1908给我们解答了，说郭凯敏和张宇老师演的庐山恋啊，现代电影里第一次出现有亲吻的镜头。郭凯敏当时害羞的从脖子红到了脸，就那个镜头其实现在看来啊，真的一点都不用脸红，但那个年代，就觉得哎呦，这是一次大荧幕上的突破。这是谁？态度决定一切，给我们发了黄豆烧猪脚。这个烧法我不知道您用的是黄豆还是毛豆啊？如果是毛豆的话呢，就有点我家乡的那个意思了。这个应该是稍偏甜一些的。森林大地看过吗？哎呦，我还真没看过，你看过吗？ 没有， 没有哈。还有《尼尔斯企鹅旅行记》，这个我也没有看过。 这个为了反击，我觉得那个搜史上十大冷门片单， 可以可以啊。还有一休哥，对，休息休息一下。是的。确实有些电影啊或者这个动画片说起来还真的是挺暴露年纪的呢。大家可以继续聊啊，微博微信听听 FM 聊天室，我们今天聊一聊这个您可以推荐电影，同时呢也说着说着啊推荐动画片也是可以的。大家聊着的时候呢，我们进入第三时段也去关注一些国际新闻，另外呢在这个板块当中啊也会去给大家推荐一些国庆假期期间我们都可以去哪些地方玩，怎么玩等等。首先来关注国际消息。今天下午日本自民党总裁选举进行投票和开票，在第二轮投票当中，前外务大臣岸田文雄获得的票数最多，当选新任自民党总裁。 是的，欧洲政坛呢即将告别政坛的德国总理默克尔出现在了广告当中。据报道，德国商业公司在广告中频繁使用默克尔的形象，其中一家销售床垫的公司在广告中还用上了默克尔的首饰等元素。据报道呢，此前还有一家德国猎头公司在横幅广告上印上了默克尔的微笑哈，并配文说谢谢16年的辛勤工作。这个横幅广告还呼吁人们不要忘记9月26号的德国联邦议院选举。默克尔从2005年起连续4次出任德国总理，掌舵德国长达16年，是执政时间最长的德国领导人之一，比肩其政治导师科尔。本月26号，4年一度的德国联邦议院选举如期举行，新一届德国政府将基于选举结果组建，现任总理默克尔没有参选，这意味着默克尔即将告别政坛。 是的，那随着他的告别呢，接下来是不是在这个电影啊，包括大屏幕小屏幕上，是不是也会有一些什么揭秘呀这种政坛电影出现了啊。我觉得这个默克尔本人就是一部厚厚的故事，把它拍成电影我估计也非常的好看。再来说一说科技方面，未来的月球探险者也许能从尘土里挤出水来，一台原型设备可以高效自主地从人工制造的月球尘土当中提取出水和氧气。月球上呢，大约一半的土壤是由硅或铁的氧化物构成的。这部意大利米兰理工大学的米歇尔·拉瓦尼亚以及他的同事就 制造并且测试了一款从人工月球尘土中提取氧的装置。这个装置主要部分是一个温度超过1000摄氏度的熔炉，这种高温呢，使被送入熔炉的月球尘土直接从固态变成了气态，然后研究人员呢再向其中添加氢气和甲烷，这些气体随后发生化学反应，就可以从中提取到水了。那么科学家也说呢，这个设备可以在没有人工干预的情况之下做到这一点，而且没有堵塞。因此呢，未来的月球探险者可以布置好这个装置，让它自行产氧。他说，这个过程呢相对简单，人们很容易根据任务的需要和局限性来扩大或者缩小生产规模。我不知道这个发明是图什么啊？是不是为了在月球上制造一些氧气，让大家以后可以移民过去呢？ 是的，这已经很超前的发明了，我觉得啊。说印度那块，印度有一个邦哈，为了防大规模考试的时候出现作弊，进行了强制断网啊。这个上周呢，印度拉贾斯坦邦举行教师资格考试，吸引了成千上万的考生参加。为了防止在大规模的考试当中出现舞弊的情况，当地政府直接强制断网，导致超过2500万人受到影响啊。因为教师在这个邦确实是一个福利丰厚的职位，所以说考的人很多。这一次呢是直接遏制作，但这不是第一次哈。为了遏制作弊而关闭互联网了，在2018年的时候呢，在一次警员考试当中也进行了同样的操作，导致当地的银行啊、物流行业陷入停滞。说实话，这确实挺困难的啊，整个邦直接全部断网。 我觉得挺奇怪的，就是咱们这儿也有考试，比如高考 还有哪怕是4、6级考试的时候，也会有这种为了防止大家作弊啊，采取一些手段，但是不会说整个断网。 对呀、 我记得有一种方式叫什么，就屏蔽了、 信号屏蔽器嘛、 对，就是你这一段时间考试，你这一个区域里边手机是没有信号的。 对，就是那个小盒子哈、放在那个教室的门口和这个门尾哈、就两个门，基本上这就是这个是试过的，就是说就是手机就彻底没信号。 对呀、 还有呢， 很奇怪，他们何必劳师动众的去采用这么费时费力的手段？ 对，可能有点缺信号屏蔽器，这个就不知道了。 不是缺别的。好，继续来关注其他的一些国际消息啊。巴基斯坦军方今天也说，巴基斯坦安全部在西北部普什图省开展反恐行动啊，其中呢打死了10名恐怖分子，其中包括了4名指挥官。还有美军参谋长联席会今天呢举行了这个听证会，表示阿富汗战争以美国的战略性失败而告终。共和党参议员霍利当天也进行了听证会，他说阿富汗撤出行动是一场灾难，必须有问责机制。时间倒回到2001年的10月7号，美国是以反恐为名发动了阿富汗战争。去年的2月，美国政府和塔利班签署协议，承诺今年5月前撤出阿富汗。今年7月，美国总统拜登表示美军在阿富汗的军事任务将于8月31号结束。那8月15号，塔利班进入并且控制阿富汗首都喀布尔。8月30号晚间，一架美军运输机搭载着最后一批美国军人离开了喀布尔，这样美国也结束了长达20年的阿富汗战争。阿富汗国内局势的骤变，美方混乱的撤离，使得拜登政府饱受国内舆论和美国盟友的批评。也有研究中心在8月31号公布的民调显示，近70%的美国民众认为美国未能在阿富汗实现目标。 嘿，之前从伊拉克撤军的时候还混了个诺贝尔和平奖呢，这次的撤离可以说是一片狼藉啊， 灰头土脸。 意大利啊，试行本国居民从多个非欧盟国家和地区旅游返意后可免隔离，哇，这个冒险了哈。当地时间的9月28号呢，意大利卫生部长斯佩兰扎签署条令试行哈、本国居民从多个非欧盟国家和地区旅游返回意大利后可免除隔离。上述非欧盟国家和地区包括马尔代夫、毛里求斯、塞舌尔等5个岛国和埃及的2个旅游城市。前往这些地方的意大利游客应持有新冠绿色数字证书，就是可能那儿的绿码吧。往返的时候呢，需在登机前提供48小时内新冠病毒检测阴性的证明，返回意大利后无需接受隔离。此外，游客还需遵守其他的防疫规定，例如在旅行目的地指定入住指定酒店等等。 国庆假期大家能够去哪儿，能够干些什么呢？也可以通过微博、微信、听听 FM 聊天室和我们进行介绍啊。说推荐电影的也很多，1908说了这个《归心似箭》也非常的好看。 能不能告诉我们是谁演的，大概说的是一个什么故事呢？国庆假期给大家推荐一些这个旅游线路啊，可以看日出看日落。云海雪景现在看不着，但也有些地方呢也非常的好，好玩好看。壮美的自然奇观啊，让位于河南洛阳栾川县的老君山最近是收获了一大批的粉丝。去年老君山的主营收入呢就增长到了2亿9000万，实现了逆势增长。除了老君山值得关注之外呢，还有三亚也是这种老牌的旅游目的地了，在各大旅游榜单当中呢一直是排在前列的。相信很多朋友一说哎呦度假去哪儿，这个三亚肯定是绕不开的一个地方哈。景区是传统的，但是内容玩法服务体验是力求新变的，比如说在天涯海角游览区就引进了这个彩虹卡丁车呀、天涯飞跃呀、海上秋千呀等等新的项目，在鹿回头风景区植入了咖啡馆、文创店等等新的业态，提供豪华露营、尾波冲浪、高空跳伞等等新玩法，让游客在三亚呢可以获得更加新鲜的旅游感受，也可以去吸引更多的年轻游客、家庭游客。为此三亚还推出了像什么毕业游啊、亲子游啊、假期游啊等等一系列主题旅游活动。你去过三亚吗？ 还没去过。哎呀怎么回事，今天问一个我没去过一个。 成都没去过，三亚也没有去过啊， 难受了。 真的可以接下来希望这个疫情过去了之后啊，或者咱们能够出京了之后呢，去三亚成都这边去玩一玩看一看。刚刚还说到这个老君山，这个我也没有去过啊。 这老君山说实话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全国各地好多个老君山。 哦真的吗？ 是。 还有哪些地方有老君山？ 多地都有名叫老君山的景区啊。但这里面呢就是在2020年吧，去年吧，还是属洛阳栾川的老君山最火了哈。其实在河南省内去比较呢，这个老君山可以称得上佼佼者，在网络上人气很高啊。据抖音的2020年的数据报告啊，在老君山定位的这个发的这个名胜景区的短视频，总浏览量达到了25亿，成为了抖音年度最火景区啊。所以说呢，在这个即使当年也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啊，停工2个月再次开园迎客之后呢，老君山仍然取得了喜人的业绩，通过网络传播，尤其是短视频平台的传播，老君山的云海、日出、日落、雪景、雾凇等胜景啊，吸引众多游客前往实地探访。到了冬季呢，老君山旅游依然是淡季不淡，许多游客专程前来欣赏雪景啊，入园游客是不减反增。老君山旅游推广的成功也离不开此前的点滴积累啊！从2017年起，景区就在游客歇脚聚集的半山腰推出了一元午餐啊，这个其实很多的听众朋友可能有听过哈。在寒冷的天气里，为游客提供便宜卫生的饭菜，选用的食材多，购自周边的农户，如果有亏损，就由景区来补贴。这份温暖换来的是游客的好口碑。这也是怎么说呢？现在旅游啊，大家。我觉得两个原因吧，就是说为什么越来越开始追求高品质呢？两个原因，第一个是因为网络的发达，很多的时候呢，科技网络的进步呢，让我们即使足不出户，也能领略到很多美丽的风景啊。所以说呢，当我们实际去看，在网上就能看到很多当地的美景，那我们实际去看的时候，肯定不能满足于走马观花了啊。第二个呢，就是生活的水平也提高了，当大家开始说已经有了更多的旅游经历之后啊，那么新的旅游的这个追求可能就会更追求质量，所以说呢，高质量的发展已经成为各地文旅产业发展的方向啊。良好的宣传推广不仅能够吸引更多的游客，客观上也会对旅游目的地发展产生积极促进作用，使其不断的升级换代。 是。那这个十一假期呢，很多朋友可能并没有太多的时间去安排深度游了啊，会选择一些具体的线路啊，或者去到一些基础设施比较成熟的大城市去进行旅游，或者说呢，就来一次主题旅游哈。我身边很多朋友，他们的主题旅游的这个目标目的都特别的明确，就是为了吃。去之前就做好了很多攻略，去哪吃，哪有什么好吃的，就奔着吃去了。 说实话， 也很好，我觉得。 对，我每次旅游 感觉也是开始偏向于就少看景点多 吃 了， 逛吃逛 吃哎，尤其是去到一些大城市的地方哈，这个旅游景区呢可能我们以前也都看过了，也都逛过了，或者呢你可以通过其他的手段感受过了，对于加上有些地方啊人也比较多，也不想去扎堆 聚集、 嗯、 那干脆这个就不打卡了啊，咱改去一些人少的地方，或者说更有个性的地方去打卡。 是的， 嗯，好，我们今天继续去聊一聊大家在十一假期里边哈、啊、给我们推荐电影什么的。1908就说归心似箭啊是由赵尔康和斯琴高娃演的啊，男主角受伤之后呢，这个女主角精心护理，两个人产生情愫的故事。 嗯， 说到斯琴高娃老师，我想起来了这个姨妈的后现代生活吧。 哦， 哎呦，我有一段时间看完之后呢心里边很焦虑。 嗯 就那个姨妈一个人最后反正晚景比较凄凉吧。 哦， 嗯，嗨，我这是瞎担心什么呢我 是啊，我感觉还早着呢嘛 就瞎担心。 嗯 我叫熟木说，我还是在北京过啊，因为现在出京啊都也都挺麻烦的，所以就不给全国人民添乱了。是的，我们其实大部分人也都是在北京过， 是这个道理。 嗯， 对， 所以之前也有这些数据预测嘛，说这个十一假期哈，北京周边据说人流量都非常的大。 嗯， 因此我们可以想象到就是10月1号早高峰， 哎， 尤其是出城方向那个车流啊会有多少。 对， 所以大家也可以计划计划。 嗯， 哎，究竟什么时候出城啊，什么时候回来啊， 对， 去哪儿啊，现在再不安排就晚了。 是的， 再不安排您就在家看电影吧。 哎，而且我觉得尤其是很多的可能全国各地的朋友啊，都要来有空的，然后有这个时间精力的可能都想着要来环球影城看看。 哎呀，是的， 十一假期我建议咱北京的朋友啊先缓缓。 哎，我也觉得是， 是 咱反正咱守着这个环球影城呢，咱什么时候去不行啊。 对， 咱也别扎堆了哈，十一假期我估计这个你就买那个什么什么快速票啊。 嗯，都应该买不上， 你都快速不了。 对， 嗯， 而且再加上都下雨，想想多痛苦啊！雨里面排队，我的天。 嗯，一下雨吧，你就没有什么玩的兴致了。 是， 嗯，尤其天又冷的话，就哎呀，想想就，我还是在家里边，来一杯暖暖的茶， 哎， 看着电影多合适呢。 是的，所以说，我甚至已经想好明天的互动话题了。雨天大家都喜欢做些什么呢？ 是的哎，你十一假期有安排吗？ 十一假期可能要去参加一个婚礼。 哎呦， 啊， 真的， 这个其实 过节过年的时候就是这些， 对，也是假期常见的一个大事儿， 啊， 就是说很多的时候因为平时大家都闲不下来嘛， 嗯， 啊，到了这个逢年过节的时候婚礼很常见，啊， 是的，这个出份子就是必不可少的了。 哎呀呀呀，确实 得准备好份子钱了。 嗯， 啊，还有朋友说，哎呦，再过半个月 CBA 就要开打啦，这到了下个月啊，又有一件可以惦记的事情了。没错，到了下个月呢，不光是可以惦记国足了啊，万事皆可聊国足，咱不光就把目光就盯在国足一个人身上了， 嗯， 还可以说一说这个 CBA 了哈。 是的， 哎，我刚刚还看有人说谁要来首钢啊，我怎么不知道呀， 吉木 啊，要来吗？真的吗？ 是有这样的新闻吗？ 有这样说法吗？啊，要来首钢，真的吗？求证实啊！ 啊，是的， 我来给你证实证实，我再告诉你是不是真的。赵军说南京紫金山啊，是的，紫金山呢是南京的一个海拔并不太高的山，它那儿有个天文台，据说在这个全国范围内那个天文台的规格都是非常高的。 还有很多朋友在我们的直播间里边聊天室里边抽到了大红包，也恭喜各位啦。我叫熟木说子昂一定是90后吧。 确实这个我觉得听出来或者看出来都不难吧。 对对对，都很简单的 啊。 哎呦，赵军给我们发了他的手办。 嗯， 这是叫手办吧，我没说错吧。 可以这么说 啊。 对，也可以称之为模型吧。 模型啊，是的，都是他喜爱的一些这个卡通人物的。 是的。 我是曼联也说加菲猫、机器猫、101斑点狗。哎呦，这我小时候都看过机器猫、哆啦 A 梦，直到现在好像还有很多现在的小朋友都还很喜欢呢。 对， 我觉得这种能够保持常青的卡通人物、卡通形象或者动画片都挺厉害的。 嗯，一定有它的道理的。 对，包括之前我们说那个《灌篮高手》，你小时候看《灌篮高手》吗？ 看 啊， 这个足球小将《灌篮高手》 那太好了。 那个时代所有的小孩子就基本上，当然我看足球小将更多一些啊。这个其实我觉得我们这一代成长起来的孩子啊，就是最后在高中的时候选择去足球场还是去篮球场，就是看当时 你选择看的哪个， 主要看了哪个动漫 啊。你因为看了足球小将，所以你对足球更感兴趣。 确实 啊，是的是的。我小的时候看灌篮高手看的比较多。因为我小的时候所在那个学校吧是篮球传统校 啊， 所以大家这个自然而然的你就会对篮球有更多的了解，接触的也多嘛。所以我记得那时候上小学的时候，每天下午6点准时偷偷打开电视机去看灌篮高手。后来就放着放着吧就不放了，这个全国比赛总也打不完，总也想看看最后谁走出了就他们的国门去向 NBA 了啊。但是据说这个灌篮高手很快又会有更新了，就在明年吧。 是不知道会有怎样的故事哈。其实我觉得足球小将和灌篮高手其实我觉得在寓意上还是有一定的区别的。 为什么？ 真的就是一个是小孩子的，就小孩子踢足球，一个是高中生打篮球。 哎，我没想过这个问题呢。 对，而且就是为什么可能当时我看足球小将更多一些，因为那时候我确实年纪还小，那时候正好我是小学生看的足球小将啊。然后高中生打篮球吧，对我来说没有共鸣啊，肯定是上了初高中真的 是觉得距离太远了。 对，然后确实因为而且足球小将，你看他一帮小孩子小学生去踢球啊，他主要讲的就是你看他的主角大空翼哈，就是一个非常正的积极向上的永远在向前的。那你看篮球的这个灌篮高手呢，樱木花道啊，他就是一个总是犯错误的一个红发少年哈，总是被这个批评或者说总是出糗啊等等等等。所以说很多的小孩子，我觉得小学生肯定更喜欢那个不出糗的角色 哦。 其实上了这个更年纪更长一点，可能到了15、16岁啊什么的， 才发现出糗就是生活常态呀。 是的，校园生活里哪有那么对吧？就是一切都 是 不完美的哈。所以说呢，可能更多的会被《灌篮高手》所影响，包括整个的《灌篮高手》最后的动画的结局，他们也没有取得说什么世界第一啊、全日本第一啊等等哈。输球是常态 啊，没错，输球是常态，而且有些事情呢。你感觉好像慢慢的做着吧就没有曾经那种激情了，其实这也是我们生活的常态啊。这也可能是为什么足球小将可能更能吸引一些年纪更小的小朋友去看。哎呀，1908说我肯定子昂没有我闺女大， 这差太多了， 不要暴露年龄啊。呆萌若愚说我给贝贝，贝贝就是我啊，贝贝安利一部电影影视片叫乔家儿女，说的就是这个南京的事情。里边吃啊生活习惯都差不多。是的，乔家儿女呢其实它是一部小说改编的。我估计子昂你不会爱看的，就是一些家长里道的事情。 确实这个 对，就是一家子就是发生了什么事啊，当然他们的是生活在一个处在变革期间的这么一个大背景环境下啊，每个人的命运大背景下的小人物的命运的一些变迁。估计你不爱看吧。 对，用户9986说最喜欢猫和老鼠 啊，是的， 哪怕现在郁闷的时候看2集猫和老鼠心情立马转好。还有鼹鼠的故事阿凡提，猫和老鼠真的也是和哆啦 A 梦一样，真的是经典永流传。他们呢而且也没有什么明显的主线剧情，就是一集是一集的事儿。 对， 这样的话你随便啊在任何一个时代拿出来一集 都能捡起来看。 对，讲的就是那一集的事儿。 但我小的时候就特别的奇怪一件事情哈，我就觉得因为在我们的印象当中猫捉老鼠那个老鼠呢应该是一个负面的角色，不好的形象。但是我每次看的时候我就很想说这猫好可怜啊，总是被小老鼠给玩弄。 对 有的时候就会去同情那只猫啊。 是 挺有意思的。5577说我们小的时候看的是日本的动画片铁臂阿童木。后来不是说这个铁臂阿童木啊它其实是一家美国的动画片制作公司制作的。 其实你看那个造型其实就有点美风。 这个你能从造型上看得出来啊。 其实还是有一些的啊，就是说尤其是 一些机械感的东西，就是你看，其实在日本的很多的动画里，比如说也有一些美风的，我们先说美风的话，比如说星际恐龙啊之类的，这个我不知道大家看过没有啊，就是它的台词风格、人物角色以及这个造型什么的都是比较鲜明的，这个比如说阿童木那两个角啊然后包括它那个非常圆的那个躯体啊等等，就是四肢躯体什么的这样的造型，其实还是非常有美式机械风格的啊。如果你说看这个日本的很多的机械的动漫的话，要么就是非常的拟人非常的像人，比如说我们一些动漫，比如说那个之前大家非常熟悉的阿丽塔的原版的动漫啊，包括其实还有这个宫壳特工队之类那个原版的动漫啊，日本创作，他们要么就非常的写实，跟真人差不多，要么呢就是哆啦 A 梦这样的啊，就是以一个非常规的状态出现的，就是金属感更强的机器人啊，就比较美风。 哎，我听你这么一介绍，我就觉得我小的时候看那些动画片真的是在看热闹。 这个我肯定也不是小时候总结出来的。 我觉得你这个你后来肯定还是会去思考一些这个动画片的流派啊， 我就好琢磨。 很有意思。思雨说这个我们金戈铁马现在聊什么都可以聊啊，旅游、美食、体育啊，现在你看动画片也可以聊了。死丫头说我小时候看的是佐罗，哎，可是佐罗也不是动画片，不是动画片啊。 对呀，是电影吧？ 电影。 对，这我居然还看过。 系列电影，你看过？ 对，他的那个画质，其实我一看啊，就小时候一看我都能记得是一个老片子了。 就放的时候会那个有胶片的痕迹，对，胶片的痕迹。佐罗还有那个画那个 Z 字形的那个、 对, 对， 一鞭子抽上去， 是的， 哇， 是的， 好帅 啊！对，小时候觉得非常非常的帅，然后也会去拿那个小书柜模仿，女生都会去模仿，可想而知。 你看这就隐患就出现了，万一在哪天在家里真找了，比如说有这个家父有骑马的爱好，然后真找了个鞭子，真玩了，哎，你们看佐罗了吗？昨天我也看了，电影频道放了，我试试啊。这要出问题 但是也都，其实我们小的时候再去看这些动画片也好，电影电视的也好，都知道那个里边不是真的，所以如果你拿动画片里的当真的话，那要么就是孩子特别小， 对， 要么就是可能家长没有引导好， 真的是 我是熟木说大西洋底来的人特别喜欢也是一部特别经典的吧，哎呦，我具体都不记得了，你快给我回忆回忆，跟我们说一说，大概讲的是个什么吧。 所以说大家的片单啊，真的是 很多， 对，很多很多经典哈，很多的这个历史老片， 是的，说起这个电影吧，这个电影当中的一些主题曲啊，插曲啊，往往一放呢，就会让我们想起来说，哎呦，这个电影怎么这么好看，谁谁谁主演的，说的是个什么什么故事。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一首歌，大家回忆回忆啊，您是在哪部电影当中听见的。 下小明呀，心底呀，心底不能告诉你。 商务出差，我住北京广播大厦酒店，交通便利，服务设施齐全，性价比超高。 和爸妈来京旅游，我们住在北京广播大厦酒店，附近就是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老爸的选择太赞了。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客房以现代家居和新中式家居为主，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预订电话8501-55588。 我已经把整洁的公筷摆在饭桌上了。 老刘，咱以后骑自行车上班吧，明早胡同口见啊。 小雨，出门遛狗牵好狗绳，别伤到邻居。 首都文明办诚邀您参与微蓝北京专项行动，献出环保微力量，共享文明健康新生活。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以上为广告时间。 最新鲜的资讯， 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准确进入预定轨道。 最激情的赛场， 杨倩9.8环，杨倩赢了，中国队拿到了东京奥运会首金。 最纯粹的娱乐， 给我一个眼神。 你的关心就是我的关注，金戈铁马。 北京时间晚间的6:35，您正在收听的依然是由夏萌和子昂为您带来的金戈铁马。晚间两个小时晚高峰的时间，我们聊电影哈，聊着聊着也聊到了动画片。 嗯， 刚刚有人给我们介绍说这个大西洋底来的人，我还特意去百度了一下。哇，我才发现它是咱们国家首部引进的大型科幻片。哎，说的是这个讲述了探索大西洋的故事。 对，我看到了一个恐怖的数字啊，它的出品时间是1977年。太久远了吧。 1977年啊，这个咱们好吧，就只能这样啦。我还想起来一部连续剧叫神探亨特。神探亨特，哎，亨特还是亨利来着？神探亨特，哎，我小的时候看的，我人生当中看的第一部这个外国电视剧。应该也跟这个大西洋底来的人差不多时间吧，都是咱们国家引进比较早的这种国外电视剧。半夜鸡叫谁看过？周扒皮谁不知道呀？ 是这个故事我倒是看过啊。 他叫半夜鸡叫吗？我不记得。 关键这还有电影。 对，难道不是叫阿凡提吗？ 用户9290说卡桑德拉大桥啊，也塞你啊，这个我知道啊，这是 这你都知道 啊？因为这段台词哈，就是我练过，就是在学校里会教材里有啊，就是他跟这个男主角女主角他们两人告别的时候，练过。 那追捕你看过吗？ 他追捕还真没看过。哇， 这是来自于我们隔壁日本的一部非常老的电视剧了，电影了。阿昭说大闹天宫、哪吒闹海，这都怎么都没有人说呀。这你都看过的吧？ 那这个还是看过的。 还有虎口脱险、桥、隔壁老凡尔赛给我们推荐的啊，都是挺老的了。 对， 阿昭说这个大西洋底来的人啊，记得就是人有鳃，因为他生活在水里的，他不能离了水，他离了水他就晕了，他长了鳃，所以大家后来就有地球人类发现他了，然后就，给他这么一做实验， 对， 各种的。 我突然想起来我在哪儿，因为我就看这个名字很熟悉，我知道我在哪儿看过这个，关于大西洋底来的人的文章了，就是在前 前年的奥斯卡吧、 哦、 是水形物语得了奥斯卡、 哦、 然后在水形物语的这个影评里面有很多的影评就提到了说大西洋底来的人一定是给这个导演起了灵感、 嗯、 那导演应该是跟听众也是同龄人吧、 哦、是的是的啊，海尔兄弟，我是曼联，没错，我小的时候就特别担心说他俩天天穿一小短裤出来玩不冷吗？ 是的， 就是尽瞎担心啊。火星叔叔马丁，嗯，这我没看过。 嗯， 保卫萨拉热窝啊，这我知道，但是也不记得了。 是， 我是熟木说排球女将，哦，小鹿纯子，翻个跟头晴空霹雳，幻影魔球，这是小时候我们、哦、 这是动画片吗？还是 这是电视剧？ 哇、 哦、 还能翻个跟头扣杀？ 对，翻个跟头来个大力扣杀、 哎、 然后那个幻影魔球就是球过来之后你一个肉眼看到的就是一个球变成了五个球 啊、 然后来迷惑对手， 可以 啊、小的时候当时我真的认为打排球是得翻跟头的所以那时候我记得我们学校我上小学嘛，有排球队来我们学校选人，我就死活我就没去上学。 我感觉你的身高臂展如果说没有这个误会应该是没问题的 因为我当时想说我天哪得翻跟头这事儿太难了，就真的、 嗯、 小鹿纯子有点误导我了啊。我记得那个时候看小鹿纯子的时候有一些桥段，就是说他拉着那个一些负重的，比如说拉着轮胎、 嗯、 跑步跳楼梯啊、我记得我小时候还干过这个事儿呢、 哦 嗯 1908说金戈铁马节目太给力了，让我想起了太久的事情了。 是的，真的是这样的啊、 嗯。 半夜鸡叫和阿凡提差哪儿去了？阿凡提里边不也有这个半夜鸡叫的桥段吗？ 嗯， 那个八一老爷，哈哈，是不是？小鹿纯子是不是也是小丽姐姐的最爱？ 对 对对对，他们的年纪都差不多， 应该是。刚才说的海尔兄弟啊、嗯，我就有一个问题，就是但这个问题我不知道谁能给我解答呢，就是。 嗯， 海尔兄弟这个动画片跟海尔冰箱它到底有没有关系？因为我清清楚楚的记得、 哎、有有有 啊，我的、这个以前的家里面的海尔冰箱上面贴着这俩兄弟的、 啊、对，但 是这个冰箱厂商做了这个动画还是这个动画总不可能动画衍生冰箱吧、 啊、谁是吧 是 对，这个问题小的时候我还没有考虑过， 对呀、啊、 那个时候就可能是就商业植入吧，现在说的话也许就是一种品牌植入哈。 嗯到底是谁成就了谁呢？ 是 的，哎，没错，活动踢球的孩子说这个日本那个时候拍的这些体育题材励志片啊还都挺不错的。嗯，对，排球的啊，篮球的有动画片了啊。 嗯， 当然咱们其实这儿也拍过一些非常励志的体育题材的电影。 对，近期的 女篮五号沙鸥啊什么的。 对，近期还有夺冠、 嗯、啊，夺冠。 对， 对，中国以中国篮球为题材拍的我还真想不起来。 嗯 嗯， 也许听众朋友里有看过的可以给我们支支招。 对对对，好，说到这个体育题材哈，接下来要为大家关注的就是和全民健身有关的消息了。全民全运带动全民健身潮，这是一条本台记者小鱼给我们带来的录音报道，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 清脆的撞击声和忘情的呐喊声回响在西安体育学院内。日前，第十四届全运会群众项目的地质球比赛就在这里举办。第一次入选全运会的地质球项目吸引了14支队伍，共计近200人参与其中。而这也是本届全运会群众项目的一个缩影。代表广东队参赛的李伟打地质球已经有20多年的时间了。他说道， 地质球我们也是希望就是借助这个全运会的这个东风，我们让更多的人群了解地质球啊、认识地质球，希望有今后有更多的人能参与到地质球运动当中来。这个项目其实受众的这个面是非常大的，小到3-5岁的孩子，大到70-80岁的老人都可以参与。从学校、中小学、大学，包括企事业单位，包括老年体协都可以参与这个项目。我认为以后在全国应该也会有更好的一个天地。 本届陕西全运会的群众项目比赛共设置了19个大项、185个小项，让全国各地的老百姓也能够亲身站上全运赛场参与全运。本届全运会继续设立了乒乓球、羽毛球、网球、足球、篮球、轮滑、地质球、围棋、象棋、中国式摔跤等15个大项、142个小项。和2017年的天津全运会第一次增设群众组项目相比，今年的陕西全运会在大项设置上和上届全运会持平，在小项的数量上比上届全运会增加了59个小项。而群众项目比赛也为主办城市的建设和景观带来了显著变化。 西安市碑林区副区长、地质球经委会秘书长张毅介绍， 如今的全运会也不只是我们专业运动员的竞技盛会，也是体育爱好者能够展示自我的大舞台。办好一次会，激活一座城。组织各单位深入开展了办亮我的城、擦亮我的城以及点亮我的城精细化管理的活动，为举办一届精彩圆满的全运会打造干净、美观、整洁、有序的城区环境。 同时，本届全运会还设置了广场舞、广播体操、健身气功、太极拳在内的展演类项目，共计四个大项、43个小项，让群众选手的参与面更广，获奖范围也更大。而在陕西举办的第14届全运会也创造了全运历史上的多个第一次，第一次在全运会设立群众赛事活动展演项目，第一次实现了群众赛事活动的参赛队伍覆盖全国32个省市自治区，第一次采用线上参赛、线下评审的方式，第一次将疫情防控和平稳办赛相结合，第一次将四个展演项目同时同地举办。这些第一次让广大群众更加关注体育、参与体育、享受体育，推动了群众体育的社会化、生活化和智慧化，进一步提升了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为新时代的全运会注入了强大合力。在全运会举办前夕和赛事期间，北京市也配合举办了一系列形式丰富的全民健身活动，让群众体育发展更多元、更丰富，为建设健康中国添砖加瓦。北京市体育局二级巡视员卢洪泽表示， 健康中国的建设，全民健身已经被列为我们的国家战略了。政府层面办一些活动呢，起到一个引导的作用，通过这个活动让大家在这个锻炼的意识、健康的理念这个方面有所提升。 哎呦，朋友给我们揭晓了，说这个以篮球为题材的这个电影女篮五号，对，我们刚刚说了，还有女兵、男兵、女将，对对对，还有这个我是马布里， 对， 没错，这就是近些年的了哈， 嗯， 我们刚刚都给忘了，当然了，这个在放眼国际电影上，和篮球有关的就特别多了，比如说这个空中大灌篮， 哎， 啊，还是将这个真人和动画形象相结合的。我记得 兔八哥是主角， 是， 是， 小时候还是去电影院看的呢， 嗯。 好，大家可以继续来和我们进行聊天啊，可以推荐一些电影啊，当然了，聊着聊着就有人开始推荐动画片啊，推荐电视剧了，没事，反正这个我们国庆有7天假期呢，咱 看 几集都可以啊， 慢慢动画电影也是电影哈， 是的， 嗯， 那在这里呢也给大家关注一下即将拉开大幕的 CBA 联赛，时间也已经定了，就是10月16号，这时间呢和去年是一样的，没有变化，外援规则呢也确定了，因为之前由于疫情的影响，这个赛季 CBA 联赛啊，各种各样的猜想，就是迟迟没有确定，现在终于有一个结果了。季前赛呢是被迫取消了，所以各队呢都是进入到了赛区之后啊，就会安排2场热身赛。新赛季会减少为38轮，分成3个阶段进行。第一个阶段呢是在浙江举行，第二阶段呢是分开在2地举办，时间还要待定。第三阶段恢复主客场制。赛季期间设立2个窗口期，分别是40天和50天。季后赛恢复系列赛的赛制。至于外援方面呢，也已经确定了，每支球队最多允许签4名外援，有外援的球队对战依然采用4节4人次，第四节最多1人。有外援的对阵全华班的，那外援执行4节2人次，最后一节不许上外援。这些和上个赛季相比呢，都没有什么大的变化。 嗯。之前曾凡博在全运会受伤了，大家都比较揪心，他预计会在30号启程前往美国。曾凡博虽然与北京首钢签了3年的合同，但是他新赛季不会马上登陆 CBA， 而是先到美国发展联盟的点燃队打球。在全运会小组赛阶段，北京男篮与陕西队的比赛当中，曾凡博在一次快攻反击中不慎扭伤膝盖，随后直接退场。 刚刚有朋友说这个首钢是不是有一些新人，咱没看见这条消息，但是呢有跟方硕有关的消息啊， 嗯， 就是说说到自己伤病问题的时候呢，方硕就说还没有完全从伤病当中恢复过来，如果顺利的话呢，11月份就能够复出啦。 是的。 继续我们来关注的是中国女篮这边的消息。女篮亚锦赛呢，中国女篮是以124-50战胜了中国台北，因为两队这个实力差距看比分就知道了，实在太大了哈。咱们上一场呢就是以巨大的比分优势击败了菲律宾，而这个中国台北呢其实和菲律宾之间的这个实力是差不多的。比赛当中我们有6人得分上双，李月汝20分，李一凡也拿到了20分，韩旭和王思雨各得16分，黄思静11分，武彤彤也有10分进账。 是的，不仅我们一直在大胜哈，日本女篮也大胜了，狂胜印度90分啊，被官网评为星球最佳。日本首战呢狂胜了印度90分，然后 FIBA 的官网就称之为星球上最会投篮的球队。昨天呢面对印度，双方的实力差距确实很悬殊啊，最后日本是136-46战胜了印度，几乎就是一场投篮表演赛啊！日本队共投中了24记3分球。在刚刚过去的东京奥运会上，他们也是夺得了银牌，仅次于美国。当然了，在小组赛当中，他们的战绩并不如中国。虽然跟奥运会的时候相比，日本换了主帅，换了一半的主力，但是仍然是亚洲最强的球队之一，而且他们是亚洲杯的卫冕冠军啊。 NBA 方面呢，今天他们给各支球队发放了一份新赛季的健康与安全协议草案。据说呢，未接种疫苗的球员将要每天接受检测，而接种了疫苗的球员则不用如此。在球队区域内呢，没有接种疫苗的球员在接种了疫苗的球员周围的距离也会受到限制。据报道呢，这个多达65页的健康与安全协议包括了对未完全接种疫苗球员的限制，比如说禁止与其他球员在同一房间内用餐，在球队会议期间保持6英尺的距离，远离更衣室，留在宿舍或者酒店，禁止进入公共场所等等。而言之，你要是不打针，你就处处受不方便，受歧视。 是的，之前詹姆斯已经是这个明确说自己打过疫苗了啊，然后包括之前我们昨天说的欧文一直说不想打啊，但是他昨天又发出这个自己的一个声音说，你们放心啊，我说了我不告诉你们我打没打，但是我绝对不会耽误比赛 啊， 这暗示呢， 哎， 应该 是不能直说的，怎么这些 是啊， 哎呀，老爷们还在磨磨唧唧的啊， 是啊，湖人这边呢，他们除了这个疫苗之类的事儿啊，还有一个年龄的问题，今年他们很多的球队在做军备竞赛啊，湖人这块呢来了很多老家伙哈。今天是湖人的媒体29号啊，是湖人的媒体日，所以说呢，众将也是接受了采访，然后谈到了年龄的问题。大家都很乐观。浓眉安东尼戴维斯认为呢，年龄的增长也意味着我们更有智慧啊。他说：“我觉得整支球队都会受到激励，因为年龄大而忽视我们，那每个人我们都会想上场证明啊，年龄只是一个数字而已。”詹姆斯其实现在年岁也不小了啊，他说：“我会一笑置之，我真的笑了哈，一些表情包和话都很有趣。我们只要抓紧时间努力训练，就能发出最强的声音。我们有很多丰富的经验的球员啊，知道如何赢球。我们的目标就是胜利，比赛是在靠场上赢的啊，不是玩脱口秀就能赢的。” 国庆假期马上就要到了，那今天呢，这个距离国庆小长假还有2天的时间，东京奥运会跳水冠军全红婵就发了微博，祝大家国庆节快乐。他自己呢，则是在短暂的欢乐之后，要重新的投身到训练当中去了。确实，在我们休息的时候呢，其实很多行业里的从业人员啊、运动员啊、教练啊，还有社会很多很多的行业里边的这些工作人员都是无法休息的，所以我们在幸福生活的同时呢，也去想一想他们啊，那些还在为人民服务的人们。我们今天聊的是推荐电影电视，推荐动画片啊，聊着聊着呢，大家就开始觉得怎么都哎呀好怀旧啊， 开始确实完全转成怀旧话题了。 是的是的，这个也不太受我的控制啊。然后聊着聊着，你看大家开始现在自报家门，说起自己都是哪个学校毕业的了啊。胡同踢球的孩子说还有不少汇文毕业的哦，汇文中学这是很好的学校啊。1908说方硕的伤怎么还没好，比赛开始还不能上场，间歇期干嘛了呢？这个受伤运动员肯定是比谁都要想先回到赛场的，那肯定是伤势不允许他，或者说这个比较严重吧。他自己不也说了吗，11月份就能够上场了，也就是说比 CBA 开赛再晚半个月吧，就能看见他了，没准更快呢。 6645说哈、这是早些时候他发的，说现在国内电影也很好看哈、让子弹飞 沈腾的系列体育电影夺冠也很好看，确实让子弹飞也是很经典的。刚才也有听众朋友提到了哈，啊，是也屁股不疼了，在树上 坐着火锅，坐着火锅， 突然就被、哎、坐着火锅什么情况？ 坐着火锅，坐着火车吃火锅， 突然就被马匪劫了。 哎呀，是的，哎，我记得有一次我看了一个消息，就说好像现在真的有一些这个火锅店啊，把周围装修打造成这个火车车厢的那样子啊， 哎、 就实现了坐着火车吃火锅这样的美梦。 没错， 嗯，挺有意思的。哎呀，是我引起的吗？让大家怀旧，本不是我的这个本意呀、啊。本想让大家来说一说这个电影的，结果聊着聊着，你看看，小喇叭开始广播了，孙敬修爷爷，哈哈，嗯，确实就聊起了那个年代的。我叫熟木说，推荐大家看《四世同堂》。您这推荐的是让我们看电视剧呢，还是去看 小说、 话剧呢？哎。核桃说，我春节的时候在小屋看电视，这个半年多没有开了，这有线电视啊都给我停了，居然现在只能看三个台。 嗯， 现在这个用网络的方式去看电视也非常的方便了哈。 是的， 嗯， 孙东玲说，十一假期宅家不出远门，陪陪老人和家人聚一聚，做些好吃的，一块聊聊天，附近的公园健健身，走一走。 哎呀， 每天的广播不忘听，愉快的假期就结束了。 哎呦，是这样的，时间过得飞快，而且呢，这个快乐的时光总是过得飞快的。无论大家在十一假期有什么样的安排，大家都别忘了，我们金戈铁马，包括早间的雄鸡唱晓，以及更晚间的体坛夜话节目，都会陪伴大家的。 是的， 十一假期，无论您什么时候啊想听我们的声音了，只要打开收音机调到 FM 1025，我们都是在陪伴大家的。好，非常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和陪伴。子昂和夏萌会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呢继续和您聊天儿。节目最后呢，给大家听首歌吧。据说啊，这个非常好听，是来自于《我和我的父辈》的主题曲，由歌手王菲演唱的《如愿》，一块来欣赏吧。 心。